牵你牵我的手，通往记忆那一条河，我们曾经一起走着。

寻着我想象的 baby。

伤痛你不同的忧伤，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风飘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衣一样卷在

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 手抵不上你一个借口，我试着去

谢你给你的这一切而已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 可第一句就说我爱你。